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呢一节应该好精彩啦，因为咧我哋喺度讲自杀嘅原因啦，其实大家都好多原因啦，你有你嘅讲法，我有我讲法吓，咁冇咗自我，话恐惧各样嘢吓，但系如果你话自杀唔成功咧，啊就俾人捉咗去揾精神科噶啦，一定。所以其实我好有兴趣，因为李医生讲咧，即系你点样去帮呢啲病人。 不過延續翻係嘛，即係、就是、我哋上半段傾嘅，係咪？即係嗰個其實都我哋頭先開個頭已經觸碰到，唔係個別一個挫敗原因，係、 嗯、 咪？ 嗯，梗係啦。 單獨導致會帶到我哋去到嗰個邊緣 位。其實唔係一突然間發生嘅，一定係已經有時嚇、啊、有時間去培養呢種咁樣嘅思想。 反而我哋頭先講觸碰到係一啲我哋喺個城市，尤其是香港社會，係、 嗯、 嘛？ 嗯 我哋嘅生活有啲乜嘢嘅诱因？ 嗯，诱因 令到好似我哋好有一啲嘢，我哋好易站唔住脚。 系，冇错，唔系诱因咁啦，仲加埋啲 stimulus 啊， 有 啲冲击啊。 我哋一路赖之生存系嘛？我哋摆咗十年做一份工， 嗯、 但系嗰份工唔会将一个员工看待为一个人噶嘛，佢只系一个 机器。螺丝钉， 所有人都系一个 disposable 噶嘛 ，disposable， 所有人都可以被 replace。 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是 disposable， 你就死得 了。是吗？原来社会是不会照顾一个人你应该会有个什么位置的。 嗯、 是吗？在公司眼中裁员就裁员。 赚钱的嘛。 是吗？你那十年那么怎样？ 给钱是看你做过什么东西的嘛，不会理你想什么东西嘛。真的纯粹是一件零件。最惨现在学校的学生读书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哎，淨係睇下嗱，你唔理啲學生開唔開心啊，淨係讀書考試攞睇個分數，真係啊，點搞咧？同埋個個都，同埋我又好憎啲細路仔咧，而家放咗學就去補習，我成日鬧我見到啲病人面青青咁，我話你冇曬嘅太陽，真係嘅，而家啲細路仔好大鑊嘅，係好少接觸陽光啊。 嗯 好少接觸大空氣，即係郊區啊，郊外啊，公園啊。放學是去補習社，補習社然後好夜先回家，跟住就夜晚瞓覺，日日就是咁樣。 週末就去商業大廈的 play group 學呢樣學嗰樣，play group 咪開心啦，係學嘢啊，學呢樣學嗰樣，唔知學十般八乜，十八般武藝嚟做乜嚇，就好忙嘅，忙到不得了，哇！死啲細路仔都咁忙，冇玩嘅，冇得玩嘅，啲細路仔冇得玩嘅嚇，甚至玩去商場嘅啫。或者室內咩啊咁樣游水點解？其實我唔中意室內游泳池嘅，游水咯，都係室內泳池。其實唔得嘅，好似正如你講過咧，氣候嘅問題啦，影響啦，即係好似去挪威啊、Sweden 啊嗰啲咧，半年係冇太陽嘅，嗰啲人自殺率好高啊。雖然佢係好開心嘅喎，即係嗰個社會好好嘅福利各樣嘢，啲人咧嘅知識水平好高，但係嗰個情緒咧係不由自主地抑鬱嘅。咁我就話啦，啊，如果你已經 handle 啲細路仔多㗎啦，咁你見到啲細路仔係個問題， 點幫？即 係 我哋有一啲挫敗，我哋會面、嗯、總會面對嘅，但唔係一個人當經歷唔到個挫敗，唔係佢嘅意志薄弱啊咁啊乜啦，咁、人總有脆弱嘅時候啦， 係啊， 係 啊， 但反而就係好似頭先嗰個我哋講到嗰個位就係、是。如果他的生命当中那个挫败给他意义是他会连我是我的内在还有没有价值他都开始质疑 了、 那个反而是 是的是的是的自我质疑是恐惧的恐怖的 那当然就是因为前因后果就是前因曾几何时我们生活将我所有的价值意义寄托在 一样嘢度， 系啦， 嗯嗯 而嗰个原来系 会消失嘅， 系啊，系啲成绩 会变，会坏嘅， 系啦，咁嗰个基础就变 冇啦，冇基础啦， 系啦。好啦，咁因为头先你讲，诶，咁点算咧？咁，咁下一步就系话，我哋身边嘅人，陪伴我哋。如果身边有人会经历呢啲低潮嘅时候，头先嗰样嘢就系话，系你虽然，丈夫系嘛，系我知道系冇一份工，系俾人兜咗，系咪先？其实他最想要的是身边众人告诉他在我眼中不会改变在我眼中对你的意义。 是的你没了个学我都认得你的。最紧要的 是 你除了个学但是有些人很害怕的没个学不敢见人的。 是的 即但是啱了你的身边人亲人就很重要了。 而在这些很脆弱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 朋友 是吗好像我们想找回一块镜而 朋友 当中。 不敢照镜啊。 唔敢照鏡嘅咯。咁如果個即係自己有個 咁嘅 self paranoia 呢，就恐懼啊。咁點算 咧？所以變得又係 講。我成日想問你，因為最終啲人係要嚟揾你噶啦。 但我又翻去啲荷里活啲荷里活啲。 你係最終可以幫到嘅。 唔係， 我哋呢啲唔係專家啦。啊，咁你社會都係話啊，要最終啊，梗係啊揾精神科醫生啦。 呢個就係好似又各司提醒翻。即係生活嘅終極問題，唔會揾專家嘅。 係。呢樣嘢我最啱聽， 即係我哋醫生即係做我醫生做嘅嘢，係嘛？ 係冇錯。 所以反而我哋而家係跳咗出嚟，呢度唔係診症室。 係啦， 即係。 但係對你有期望嘛？一般人知道你係精神科醫生咧，梗係話 嚇 醫生點啊，醫生。 係嘛？ 即係等於你講得啱啊！等於我喺呢度都唔會講好多病症嘅嘢啊，點樣醫？唔係呢個問題，你講得好啱。思考係啦，係啦。其實每一個人，你應該做翻自己嘅醫生，自己嘅精神科醫生。 所以亦都變 自己醫翻自己。 我哋而家唔係經歷呢啲嘢，但我哋都值得思考嘅。 冇錯，冇錯，冇錯，係啦。 所以變咗頭先就話係咪？即係當蜘蛛俠遇見 Iron Man， 佢需要有一個佢係佢嘅 role model 啦。一個 Iron Man 經歷過呢樣嘢，話俾佢聽。在我眼中，你即使而家穿住便服，你不是蜘蛛俠，在我眼中你依然是一個蜘蛛俠。 我好咯，佢應該好 reassure， 佢有理智的話，但我怕佢冇理智，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咁咪冇咯。 但佢需要有一個咁嘅人喺呢個關鍵嘅時刻， 係啦， 係咪話俾？ 係啊，去安慰佢，去俾佢一個信心啦，係嘛？係啊。 而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永恆一個即係英雄嘅心路歷程。英雄嘅意思唔係 superhero 㗎，係啊， 即 係 唔係就係講 一般 hero 就唔使做 superhero， 其實都有呢個壓力㗎，係嘛？ 而係講我哋一個人，每一個人自己都。經歷困境啊，跨過困境，其實呢個就係一個 hero 嘅 journey。 冇錯啦，啱啦。其實每一個人都係要向住 hero 呢個方向行。 而總會有一關咧，係會跌得痛到一個地步，你會連最基本你自己係邊個，你有冇能力繼續行落去，你都會受到質疑。 嗯， 係嘛？而你會通常童話故事都是無端端會雀仔飛出嚟幫你擔啲嘢俾你啊！ 咁啊，有人安慰咁好啊！嗱，呢個咪講運咯喎，咁講到下就講到呢啲， 唔係運咁簡單啊！個象徵意義， 象徵意義， 意思係我哋會留意身邊每一個可能有俾到我哋 hints 嘅嗰種嘅希望盼望。 所以呢講返轉頭，我又要強調大家一定要支持 My Radio 啦。呢個非常重要嘅平台，我都話呢個係差唔多可以講係一個最後嘅，加埋熱血公民個熱血時報啦，即係最後一個平台呢，係俾我呢啲叫志士，即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呢，可以一起交流啊，溝通啊，係好難得㗎，尤其是香港而家去到咁嘅環境，好悲哀。 所以呢種我哋自省嘅思考嘅話，我哋我每一分鐘直接未俾人感動之前，我哋都好珍惜。 梗係啦，未俾人感動之前，所以一定要多多支持，經濟上一定要撐住先啦嚇。俾錢係最容易嘅方法嚟㗎啦，係咪啊？俾錢係最容易方法㗎啦。你話如果真係冚到嚟嘅話咧，我哋真係冇理由用雞蛋去同佢冚嘅嚇。不過咧，我哋見過係勢在必行嘅。咁而且你話講翻咧，講翻我哋話即係思考啦，點我哋強化自己？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咁惡劣嘅環境啦，出面真係好恐怖。我覺得出面真係好多嗰啲叫行屍走肉，實在太多。你睇嗰班傻嘅人，佢支持曾俊華，係黐線嘅，係咪？所以講啦，選舉完咗，暴政而家開始咗啦，而家個個判都好重。即係所有嗰啲出嚟嘅意思咧，可有機會可能係 suffer 噶啦嚇。但係我哋呢啲仲即係仲有戰鬥力嗰啲咧，其實我哋除咗，我覺得我哋除咗要保持醒覺啦，保持個信念啦，千祈唔好咁快就自己認輸先，保持個醒覺嚇，更加要武裝自己，武裝咩咧？精神上，好似係李生提醒我哋。我哋個個都係一個 hero， 如果你要做嘅話，就做到嘅嚇。嗰、那個殼嚟嘅啫，我哋都有嘅。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外裝，咁我哋個個都著衫出嚟噶嘛，係咪嚇？呢個係我哋嘅包裝嚇、但係裏邊係咩咧？係每一個人要思考啦。嚇、點樣去強化我哋自我嗰個能力？這樣呢樣嘢咧，我哋好即係好需要喺國師度學習。你哋有冇聽國師啲 talk？ 呢品忙啲， 呢品忙啲好，啲 talk 好嘅，我好衰嚇。不過我又係。即是你要好有 motivation 去参与，但我觉得国师好难得啊，佢而家哇 做好多拖，寫好多書，我覺得佢真係而家即係開行馬力咧，希望係盡量教化得幾多得幾多， 嗯， 救得幾多個人得幾多個人。 所以嗰、那個係咯，頭先咧用嗰個比喻係學係咪？ 嗯， 即係我哋學係必然嘅，但我哋唔會完全相信學就係我自己。但是有時真的又是那句是香港生活不知不覺 你日日做嘢，你翻工嚇，你翻工啦，我翻工啦，啊，日日行上街，我哋都著住件外殼噶啦，係咪嚇？但係翻到屋企就要放低噶啦，係咪啊？好辛苦嘅，如果唔係啊，好重嘅。咁但係你當你靜落嚟思考嘅時候咧，你冇辦法唔諗下，哇！而家香港咁。哇！我哋咁嘅諗法嘅人，哇！真係好似好少，好真，好好難得，大家都有陣時有一瞬間嘅燒灰心啊！ 嗯， 嚇、啊，哇哇，嗰啲七七上台咯喎、啊，嚇、啊！舊年我哋國師，我哋全軍盡墨咁滯喎，立法會我哋投放都咁大嘅精神提，即係嗰個即係嗰個時間啊嚇、啊！大家本來滿懷希望，其實我都好開心，我哋咁有咁投入嘅，呢樣嘢係一個訓練嚟嘅， 嗯， 係嘛？亦都係磨練我哋嗰個鬥志嚇。呢樣嘢我希望咧，大家一路要 keep住，因為我哋將來要建國。建國係唔係係無論喺香港或者喺邊度，我知道而家國師嘅 plan， 我哋真係要學習好多嘢，就係睇個將來點樣行。因為香港而家爛成咁嘅樣咧，如果你睇出邊個環境，你真係想死噶！你行出街，你喺個電視機，你咪話而家香港咁樣，我遲啲打到埋嚟就人民幣會同港元掛鈎，係咪？香港就嚟取代人，即諸如此類啊！一陣間又呢樣嗰樣啊，拉曬啲議事啊，咁係又高唔啊？哇！搞到咧人心惶惶嘅咁，你喺呢個環境住，你除非就即係樣樣都 shut off 咯，做一豬咯，喺度乖乖咁等死咯。 所以嗰、那個個意志係好似話，如果我哋翻到屋企，我哋都會。提住自己，我哋放翻低个壳， 嗯， 尤其是同翻自己身边屋企人， 嗯， 做翻以仲用自己七情六欲嚟同屋企人相处，系咪？即系我翻到屋企，我唔系一个医生啦， 系啊，其实我呢度都唔系一个医生嚟噶， 即系翻到去，即系唔会用嗰种嘅谂嘢讲嘢方式， 嗯， 咁我仲保存住喺生活嘅一半嘅时间。保存翻，即系每日嘅努力咯。保存翻系最简单嘅自己， 好简单啦。积极去活都唔系容易嘅事，吓、 嗯嗯。 但系点样保持呢种咁嘅干劲嘅活力咧？咁我哋嘅能量喺边度嚟咧？我觉得呢样嘢我哋要思考。 不过系差电嘅，譬如有时我认识嘅，或者睇一啲即系案例系嘛，即系做老师放个工对住个仔都仲系老师。同埋做紀律人員，翻到屋企用紀律人員嘅方式嚟教仔。 教仔嚇， 佢其實佢失去咗，佢用一個爸爸嘅方式。 佢唔知做爸爸嘅。 阿仔阿仔亦都唔認識佢，唔係紀律部隊人員嘅爸爸。 嗯，好多呢啲嘅，好多呢啲嘅。 嗰個揀翻做翻自己。 冇錯啦，但係做自己唔難，唔容易嘅。有啲人真係唔知道自己係乜嘢嚟嘅。 但唔係攞起啲乜嘢，係放 低啲乜嘢。因為我覺得真係嘅，由細到大，香港個教育嗰個環境係令到你係迷失自我。吓，系迷失自我吓、啊，哎呀，够钟啦咩？下次我哋再谈呢个题目先，好好，大家一定要坚强、努力，我哋建国一定会成功嘅。